下来呢是要读一段的经文，就是这个的秩序单章里面呢有两处的地方，是创世纪第一章26-28节和第二章的18-25节。我今天要讲的题目呢是这个神圣的婚姻，个副题呢就是回应联邦高等法院对同性恋的决案。我知道礼拜五这个联邦的高等法院是立了一个的定案，就是同性恋的婚姻是合法，以致同性恋者是可以享受其他的婚姻一样的权利。当我们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们几位牧师，当然王牧师现在是安息年，他就没有在这里，所以我们几个牧师呢都有同一个负担，同一个看见，就是这个今天我们要讲一篇的道，是要回应这个高等法院的决案。我就选了两段的经文，就是这个创世纪第一章26-28节，然后第二段呢就是第二章18-25节。我一起起立。我读给你听，你不需要读。26节，神有发命令说，我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做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行的一切昆虫。27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做人，是照着他的形象做他，即是男和女，他做他们的。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他为他们所预备好的地方，治理他，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各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第二章，我们请会众用启用方式读，我读第18节。耶和华神说，不好的是那人独自一人，我要为他做一个帮手，和他可相配的。那人便及一切牲畜和空中的飞鸟、田野的走兽都起了名。可惜那人来说，对那人来说，没有遇见帮手和他可相配的。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建造成一个女人，之后他领他到那人跟前。24节是作者的评语，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二人，那人和他的妻子赤身露体，并不羞耻。我们低头，我们祈祷。主，我们将这段时间恭敬交给你，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信仰，我们的基督教的信仰的引领和拖带，又让我们知道在这个联邦高等法院定案之后，我们怎样去继续生活。多谢主你听我们祷告，祝福下面的时间，这样祈祷交托奉主耶稣名字，阿们。请坐。在一个 website 里面呢，这个是礼拜五之后，他说美国的福音派领袖对最高法院合法化同性恋的回应是很疲弱的。于是呢，如果你看这个 website， 他就说福音派的教会怎样去，有几个的比较出名的牧师呢，他们怎样去回应这个高等的法院的裁定。 咁咧，那個評語就話咧，基督教嘅回應或者福音派嘅回應咧，係好疲弱嘅，疲唔疲弱我唔知道，因為我哋唔係天主教，天主教可以有個教皇出嚟話呢個嘅同性戀合法化係唔合乎聖經嘅，佢可以講一大堆嘅嘢，代表天主教教會。基督教是没有一个的代表，没有一个教皇做代表，所以怎样去回应可能是每一个宗派自己的决定。那我们教会是没有一个没有宗派的教会，但是我们的牧师们都觉得我们需要今天要讲一篇的道去回应高等法院这个的裁定。那我就选了两段的经文，这两经文呢其实是要带我们回到圣经的教导，什么是婚姻，什么是婚姻。创世纪第一到第二章是人犯罪之前的婚姻，创世纪第三章和以后的经文是人犯罪之后的婚姻。所以每一次当讲夫妻关系的时候，第一第二章是最完美的，但是去到第三章人犯罪之后，人的罪进入世界之后，不单止带来死亡，亦都是带来整个人类社会一个很大的改变，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改变，一个离开上帝标准的改变。所以你由第三章一路看下去，那些的婚姻是不美满的，但是要回去看第一和第二章，因为第一第二章是讲到神造男女，神创造婚姻，这个是上帝的标准，而透过这个神的创造，男和女按住他的形象所做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夫妻的关系是要反映上帝的神性，上帝的本质。所以当夫妻的关系其实是要去学校怎样去似耶稣基督，怎样似神。男人和女人夫妻的生命的目的是要反映神的本性，这个是第一章26-28节话给我们知，男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做，女人也是照着神的形象做，男和女即是夫妻呢是照着神的形象做。所以夫妻怎样去生活，什么是婚姻的标准，是要回到创世纪第一和第二章。而在创世纪第二章18-25节，婚姻这里讲得很清楚，他说不好的是那个男人独居，我要为他帮助他做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如果你看回论经文的时候，那个经文就告诉我们知道上帝做男同埋女，亦都上帝好详细讲点样做男，点样做女。呢度冇讲到上帝做个男，然后做个男同佢成为呢个夫妻，亦都冇讲上帝做个女，然后做个女帮呢个女嘅撮合成为所谓夫妻。所以我哋翻到圣经呢段嘅经文。第二章18-25节，婚姻是一夫一妻制，一个男一个女。在这里呢，18-25节有四种的 implication 呢，或者四个含义呢，我希望弟兄姊妹去思想。第一就是婚前的性行为是违背神制定的神圣婚姻，婚前的性行为是违背神所制定的神圣婚姻。在2:22又说神领他到那人跟前，如果你去过基督教的婚礼，你都知道很多基督教的婚礼都是个爸爸拖住个新娘出来，这个很合乎圣经的。弟兄姊妹，即基督教的婚礼，如果你知道的时候，其实每一个的动作企咩位都有意思嘅，所以个爸爸系拖住个女出嚟咧， 其实是按住圣经的教训，就是上帝将那个女人，他做那个女人拖到那个人的面前，就好像呢在基督教训里面大多数都是爸爸，如果没有爸爸的就是那个监护人，或者那个亲戚里面最大的那个拖住个新娘去到个新郎的面前。你不要以为那个拖出来的那样东西是多余的，不是多余的，这个是合乎圣经，因为是上帝好像个老豆那样将个女拖出来给那个新郎哥。你不要以为我们点个七支，即是那七支这边七支那些的蜡烛是多余的，那些不是多余的，现在都因为很多东西悭水悭力，那七支蜡烛都不点，即是十四支蜡烛都不用点。我们教会是没有灯台，需要借那些，要你自己去租的，如果你要在这里结婚的时候。但不是多余的，你知不知道那七支，那两边七支的蜡烛每一支代表什么？你知不知道？代表见证人。这里有没有见证人？当亚当夏娃结婚的时候有没有见证人？有，你回去看第二章的时候，神将那些什么动物带来到亚当面前，说你叫什么名字就什么名字，所有，所以其实那七那些蜡烛是代表动物，那些见证人。那当然，即是不是说你们去参加婚礼的时候你变成动物，即意思就是，你明白我的意思？即每一个 在教会里面举行的婚礼都有意思。所以呢，其实照正来讲呢，婚礼未正式开，即是不是婚礼未正式，即是那个誓约未正式开始之前呢，所有人都是站在下面的，除了牧师站在个楼梯上面，在中间。为什么下面的人要站在下面？因为那个是一个敬拜，牧师是在带领主婚，所以牧师是站在上面的。然后到了个婚约的时候，好了，敬拜完了，然后我们先上去，新郎先上来这个台，才交换钻戒，才誓约，全部都有意思的，弟兄姊妹，不是没意思的。在这里，这个的婚姻，上帝将那个女人带到他面前，然后才去到25节，当时结了婚之后，二人，即是那个人和他妻子，赤身露体，不自羞愧。所以这一段的经文第一样的含义就是，婚前的性行为是违背神所制定的神圣婚礼。第二样东西就是，婚外的性行为都是违背神所制定的神圣婚礼。因为这里第二章25节就说，二人成为一体，他不是说三人，又不是说一男一男一女一女，是说男女夫妻二人成为一体。所以婚外情，我们说得好听一点，但是婚外性行为是违背着上帝制定神圣婚姻那个法度。所以很多时候圣经用婚外情来去代表我们和神的关系。当以色列人拜偶像的时候，圣经就说他们犯了奸淫，因为他们不对耶和华有一个专一的心，就好像在 婚姻里面妻子或者丈夫不专一的时候。第三个含义就是，这里没有用一夫多妻或者一妻多夫制 polygamy， 因为这个是违背神所制定的婚姻。立刻会有人问，旧约圣经里面亚伯拉罕都两个啦，是吗？而且那个下甲是这个撒来告诉你，喂，你没，我们没有细路，跟下甲同房，是吗？即是我们所尊重的亚伯拉罕都有两个啦，是吗？那你一路看下去的时候，雅各都不止两个，还有四个。那你说跟这段经文有什么关系？刚才我不是说去由第三章开始以后那些的婚姻不是第一、第二章要讲的婚姻， 圣经记载亚伯兰有两个，雅各有四个，甚至有很多人有不同的多夫多妻，不等于在第一第二章所说。这是人在罪性下面所发生的事情。而这两章的经文呢，亦都会有些人说这两章经文是故事而已，但是你要看回以弗所书第五章。以弗所书第五章就讲到婚姻啊，其实就是神的子民和基督耶稣的关系。所以其实这个第一第二章不是只是讲一个故事，一夫一妻的婚姻，因为这个一夫一妻的婚姻就是代表教会和基督的关系。所以一夫多妻或者一妻多夫不是神所制定的神圣婚姻的法则。第四个的含义，同性恋的婚姻是违背神制定神圣的婚姻。在一章二十七节这么讲，他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做人，是照着他的形象做他，即是男和女，他做他们的。二十一节，二章二十一节告诉他知道，那个人神就将睡意放在那个人，他就取下他一条的肋骨，把肉合起来。二十二节，然后呢，神就把那人的身上所取的肋骨建造成一个女人，然后他就领到他的跟前。二十三节，那个人就说，这个这一次啊，这个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为女人，因为这女人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如果要问同性恋合不合乎圣经，第一和第二章其实已经讲得很清楚，神没有做一男一男，亦都没有做一女一女，神是做一男一女。很可惜的是，人犯罪之后最影响到婚姻。其实创世第十九章是讲紧所多玛俄摩拉的审判。如果你看回那章的经文，其实是讲紧他们是一班同性恋者。然后我们都看到很多一夫多妻的情况，很多的情况。这些情况并不是创世第一第二章教导我们。创世纪第一第二章要讲的是婚姻是神所制定，只是一男一女的结合。好了，讲完这个之后，我们知道礼拜五高等法院做了一个的决定，五比四之下，五票赞成全国的同性恋合法化。有人说这个是美国的历史里面一个最黑暗的日子，就回到60年代这个堕胎高等法院合法化。这个堕胎合法化一直影响到今天，所以礼拜五这个决定亦都是一个很长远对美国社会的影响。不单止影响美国社会，你知道香港啊，因为美国这个高等法院的定案呢，现在香港都有声音说要香港的 法院或者立法局呢同样赞成同性恋合法化。美国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对全世界。从今以后，婚姻在这个的社会里面再不一样，再不是我们说的神圣，而且是每况愈下。这个决定没错是很重要，但是弟兄姊妹，请你不要忘记有一个决定在二千年前一直影响今天。这个是什么决定？神将耶稣基督差到这个世界，死在十架上面，三天之后复活。这个神的决定是影响不单止美国，是千千万万的人，自古到今 我哋唔可以忘记呢个福音，上帝对我哋拯救嘅决定。上个礼拜五系一个极坏嘅消息，对好多唔赞成同性恋嘅人，对好多基督徒。但系我哋唔好忘记，有一个福音喺二千年前喺十架上。在空的坟墓已经传开，你和我今天都是有这个好的福音，有这个好消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其实弟兄姊妹，无论任何人的决定，就算是高远的决定，我们不要忘记最终的决定是在上帝那里。有一天我们圣洁公义的神，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他面前交账，包括这五个赞成同性恋婚姻的法官。弟兄姊妹，不是我们审判他们，是上帝。他们要到上帝面前交账，对我们这班信主的人，我们将这个最后的定案交给上帝。我们好为这些法官祈祷，他们有一天要在公义圣洁的上帝面前交这个账。弟兄姊妹，同样我们都需要在上帝面前交账。我们一会儿会再讲，我们怎样在这个后同性恋合法化之的情况底下怎样去生活。其实高等法院这个决定当然会带来了很多的冲击。我觉得 最好笑的一件事，也都会有人问，就是如果传统的婚姻是可以推翻的话，同性恋是受到法律的保障的时候，有一天有些人他说我是现在一夫多妻的，又或者个太太说我现在是一妻多夫的，我可不可以受到法律的保障呢？即是大家都同意了，即是三四个一起住埋，是不是、而且不是 一两个家庭是这样，很多人都是这样 practice 的时候，还有我们出于爱心嘛，我们彼此相爱嘛，是不是、这个叫恋爱嘛，恋那么爱那只恋爱嘛，是不是？即是大家都说那得不得啊，有一天 去到高等法院的时候，我一夫多妻得不得？高等法院用什么的理由去推这些的婚姻啊？既然你都说同性恋是 OK 的时候，什么婚姻都 OK 啦，是不是？一夫多妻，一妻多夫的婚姻都 OK 的应该。我不知道这班法官有没有想过这个的 implication。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当这个 社会将道德的基础拿走的时候，什么都可以。现在就是高等法院就是将这个的同性恋的道德问题拿走，再不是讲道德问题，讲什么人权嘛。其实这么多年来，这些同性恋的支持的机构都是做的一件事，就是不要讲道德，我们要讲人权。而美国一个这么重视人权的地方，一讲人权呢，个个都害怕。哎呀，好了，给你了，给你了，这是人权。我相信也有些基督徒是这么提，他们说是一个人权的问题，道不道德我们不要讲着，他们应该都是享受一夫一妻的婚姻的，在这个社会里面。所以也都有基督徒是这样去思想，将道德和人权分开。所以也都有很多基督徒，他们的 Facebook 那里就转了七彩的颜色，因为他们觉得他们会赞成。弟兄姊妹，其实当然这个是你自己的 conviction，即是究竟是要将他道德和人权分开这个这样的东西。但是弟兄姊妹， 高等法院的决定是很自然。为什么自然？因为这个社会不是以神为中心的社会嘛。你不要以为美国虽然有很多教会，虽然美国开始的时候是很多基督徒，但这个社会仍然都是一个非基督教的国家。所以没有人会尊重上帝的律法，包括这九个的法官，包括我们在上执政的那班人。所以我们的总统奥巴马两年前已经说同性恋合法化。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投奥巴马一票，不过我想告诉你，他虽然是一个基督徒，但他讲那句说话的时候，他不是站在一个圣经的立场去讲。如果他站在圣经的立场，他不会讲出这句说话。所以联邦高等法院的决定没有错，是不合乎我们基督徒的信仰。但我们要知道，这个社会美国是一个后基督教的国家 Post-Christian Nation。 我们有一班的人说他自己是基督徒，但是不是一定可以将基督教的信仰带入去政治和社会里。所以你会问，咁其实我哋真係死梗嘅，我话俾你听。即係其实你再諗下迟啲，就係话虽然喺今次呢个立案里面呢，佢哋话呢仍然保障宗教自由。如果你睇返佢个立案里面，仍然保障宗教自由，即係你哋喺教会里面，你哋唔赞成同性恋，你可以唔做同性恋嘅证婚。但我想告诉你，这个是一个 domino effect， 这个是迟早的。你看加拿大就知道，我们是在节节败退的，如果你问我们信仰的立场来讲。但我想提第三点，我觉得是最重要，要先建好自己的婚姻。社会认同同性恋合法，合法了不等于同性恋婚姻是美满的，不等于同性恋的婚姻会丰盛。基督教的婚姻观虽然是被社会所否定，但基督徒的婚姻，即是一夫一妻的婚姻，仍然要按神的旨意来做，彼此相爱，彼此饶恕，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婚姻，叫这个世界，叫你们的下一代，叫我们的下一代知道，只有一夫一妻的婚姻才能够带来美满，才能够带来完善，因为是合神心意的婚姻。我们要赢这个世界对一夫一妻婚姻的尊重，我们要赢下一代对一夫一妻的尊重，我们要赢这个高等法院的定案，是要我们这班基督徒好好的为神而活，用爱心顺服神的心建立一个美满的婚姻。我们的下一代一定不会选同性恋的婚姻，为什么？因为看到爸爸妈妈在彼此相爱，影响不是在高等法院，影响在每一个家庭里面，每一个婚姻里面。很可惜的就是今天我们基督徒的离婚率和这个世界是看齐，和世界是没有分别。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请你回到家，重建你自己的婚姻，建立一个美满的婚姻，合乎神心意的婚姻，去回应翻高等法院这个决定，给这个世界知道，只有一夫一妻的婚姻才是美满。 第四样嘢咧，圣经嘅解释，教会回应呢个同性恋婚姻嘅趋势或者呢个而家嘅定案，其实教会有啲嘅教会同埋神学家认为圣经系冇讲到反对同性恋嘅经文。有呢个教会同埋神学家对一啲睇嚟好似系反对同性恋嘅经文咧，作出一啲新嘅解释，以致啲经文咧就唔系反对同性恋。嗱，我俾你睇咧，喺罗马书第一章26-28，佢话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嘅情欲，他们嘅女人把自然嘅关系变成违反自然的，男人也是如此，放弃了和女人自然嘅关系，欲火攻心，男嘅和男嘅彼此贪恋，行可耻嘅事就在自己身上受者叛逆行为应得嘅报应，男人也是如此，放弃佢同女人嘅关系，欲火攻心等等嘅嘢。有人就话呢段经呢啲经文唔系反对同性恋，所以用尝试叫做同志神学咧去解释呢段嘅经文咧，就话呢段经文其实唔系讲紧反对同性恋嘅，系讲紧另一啲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教会一个教会怎样去看这段的经文，很多时候是视乎那个教会是不是想跟这个世界，还是想跟上帝。有些教会为了迎合这个世界的潮流，甚至打响个名号话，我哋要吸引嗰啲同性恋者进入个教会里边，所以用释经嘅方法去解呢啲唔关同性恋，唔系反对同性恋，唔系咒诅紧同性恋。上帝并冇反对同性恋，尝试用好多嘅解经法则去歪曲圣经所讲。我想俾你睇一个嘅片段咧。在一个 YouTube 里面是在一个 computer 里面的 sorry 我没有跟你交代清楚，是一个 YouTube 就是关乎这个Christopher Yun 的，在一个那个 desktop 上面，这个的后生仔叫 Christopher Yun， 他其实是现在在慕迪圣经学院是一个的教授，但他未做教授之前，其实他是一个很败坏的人。他一直讲一个见，他讲他自己怎样是得着神的救恩，怎样生命有改变。他不单止是一个同性恋者，他更加是一个毒贩，赚很多钱的。而他当他讲这个见证的时候，他要告诉我们知道，其实 有几句你要留心听他讲。 My parents really wanted to hold on to our Chinese heritage. Even though we were here in America, we were still distinct. Christopher Yuan is the son of Chinese immigrants. Although he was born in the U.S., he never felt like he fit in with his American classmates. Kids, they're always kind of cruel and they pick on kids for being different. He was small for his age. He played piano and worked hard in school and wasn't good at sports like the other boys. I was shorter.I wore glasses, so I was four eyes. I was picked on because I was maybe a little more effeminate, because I was more artistic. When he was 9 years old, Christopher saw pornography at a friend's house. That's when he started thinking, maybe he was different. Those images were, just awoke something in me that I didn't know was there. But I also noticed that I was attracted to the images of both the men and the women. He decided to keep his feelings secret with hopes they would go away, but they didn't. All these feelings were kind of bubbling up in me, and I was kind of keeping them held down, and I felt like I just needed to get it out somehow. When he was about 20 years old, Christopher started going to gay bars. So I was doing that kind of secretly behind my parents' back and my other friends. They didn't know, but I was, you know, being more sexually active then at that point. When he moved away for dental school, he decided to let his secret out and live the homosexual lifestyle full on. At that point, I felt like I could really express myself and explore who I was and explore these feelings that I had kept hidden for so long. Then one day, while at home, he told his parents about his sexuality. Yeah, the words was definitely not enough to describe how I felt when he told us he was gay. I felt ashamed and betrayal, rejected, devastated, and just full of sorrow. My reaction was that I feel that total hopeless, and I just give up hope. The two began to pray for their son. He was a dental student by day, but by night, he was getting deeper into homosexuality and drug abuse. I was traveling around the country and doing drugs and selling drugs, so I was missing more and more class. I really thought that I could kind of live a double life and have my drug life along with my school life and not let them interfere. It wasn't long before the two worlds collided. He was expelled from dental school just 4 months before graduation. Now that they expelled me, I just completely consumed myself with living in the gay community. I began doing what I knew how to do well and knew how to do best, and that was drug dealing. He was making big money and having several sexual encounters each day. I really was treated like a superstar, and I felt that I was invincible, and I really felt like that I was God. His parents refused to give up on him, even though he refused to stay in touch. Every morning before I started my day, I will go into my prayer closet, and one of the prayers was, Lord, have mercy on this son. The answer to that prayer came one day with a knock on Christopher's door. I opened up my door, and it wasn't anybody that I had seen before, but it was 12 Federal Drug Enforcement agents. Right behind me on my kitchen counter was all my drugs, and they really caught me red-handed. And I was charged with the street value equivalent of 9.1 tons of marijuana. Just 3 days after Christopher went to jail, something in a trash can caught his attention. I saw something out of the corner of my eye, and it was a book. And so I stopped and I bent over and I picked it up, and it was a Gideon's Bible. For the very first time, I opened up that good book. As I was reading it, I was really convicted of my rebellion, not only against the law and against man, but also against God. Christopher learned that there were consequences to his actions. So they sent me to the nurse's office, and as I sat in that room and I looked down at this piece of paper, I saw three letters and a symbol, and it read HIV positive. He went back to his cell feeling like he had received a death sentence. He lay down and looked up at the graffiti-covered bunk over his head. I noticed one thing scribbled there by someone, and it read, if you're bored, read Jeremiah 29:11, which says, for I know the plans that I have for you, declares the Lord, plans to prosper you and not to harm you. And at that point was probably the darkest and the most hopeless point in my life, after I was sentenced 6 years, after I'd received news of my HIV status. God gave me enough faith that night to just simply get through that one day. Christopher relied on God's help to get by, one day at a time. It was during this probably year-long process that I surrendered my life to Christ, and that I knew that I no longer was going to live according to my ways and according to the ways of the world, but surrendering all my hopes and dreams to Him. As his relationship with God grew, Christopher struggled to find justification for his homosexual lifestyle. I turned to the Bible alone, and I went through every verse, every chapter, every page of scripture looking for justification for homosexuality. I never found anything. So I was at a turning point, and a decision had to be made. It was either abandon God and His word to live as a homosexual by allowing my feelings to dictate who I was, or abandon homosexuality by liberating myself from my feelings and live as a follower of Jesus Christ. Okay. My decision was clear enough. 我知道佢係選擇咗要跟從耶穌基督，所以後尾神學訓練之後咧，佢就入咗神慕迪神學院咧做教授。頭先佢講，佢話佢喺聖經裏面揾唔到一處嘅經文係贊成支持同性戀，因為佢想繼續過一個同性戀者嘅生活。雖然佢想跟從耶穌，但佢揾唔到一段經文係支持同性戀，所以佢做咗一個決定。是因为圣经里面告诉他知道究竟什么是是和非。所以当他做了神学院教授之后，我想他没有否定他讲过的事，他仍然保持他找不到一段经文是支持同性恋是神的心意。所以当我们解经的时候，求神帮助我哋。咁你问我哋教会嘅立场系咩嘢，同埋反应系咩嘢？喺教会咧，好多系以圣经立场，知道同性恋唔系合神嘅心意。但系对同性恋呢个问题咧，其实教会有两种嘅反应，两种嘅极端反应。不一定是上帝所赞同的。第一，就是完全的赞成同性恋是合乎神的婚姻， 是合乎神的旨意。所以高等法院决定的时候，很多的教会是会和同性恋的群体一同的开庆祝会，庆祝这个的定案。但是这个教会不是站在圣经和真理的立场，换句话说，他们是没有圣经真理的立场，以致他们去赞成同性恋合法化。第二样嘢就是，第二个极端就是，对同性恋和支持同性恋的人呢，有些教会呢会发烈怒，我们叫异怒，责怪、责备，甚至叫他们去地狱。能够叫人去地狱的不是教会，只有上帝，因为他才是拥有一个永远审判我们的权柄。而这个审判别人的心态，很多时候我们就用来针对同性恋者，只有憎恨那一面，看不到上帝对他们的爱和救赎和饶恕。其实只有福音可以改变这些人。刚才这位的弟兄是很清楚，上帝改变他。有一个传道人叫做 Warren Wisby， 他说 True without love is brutality， 真理如果没有爱是残酷的。 Love without truth is hypocrisy， 爱而没有真理的是假冒为善。我再讲一次， True without love is brutality， Love without truth is hypocrisy。 教会需要有真理，亦都要有爱。 而 Christopher 的妈妈是一个基督徒，其实他对这个仔的爱不会因为这个仔犯罪，不会因为仔是同性恋者他放弃，他迫切的为他祈祷。这个是我们教会值得参考，为同性恋者来祷告。有些实际的做法，如果我们有些同性恋的人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你会怎么对他呢？又或者他公开告诉你我是同性恋者的时候，我们会怎样去看他呢？我们是用审判他的眼光，还是是用一个神怜悯罪人的眼光？没错，我们不同意他的做法，但是我们怎样去接纳他，怎样去爱他，怎样叫他能够知道只有福音能够叫人生命改变。我想这个是我们要思想，我们抱着一个责备审判的态度，还是一个怜恤怜悯？没错，我的立场和你不同，但我仍然可以爱你，仍然关心你，仍然将这个福音活出给你看到。我们的教会其实在前两年已经在一个 General Assembly 提出这个的一个同性恋的问题，所以在我们的 Bylaws 里面 Holy and Worship and Holy Ordinance No. 5是这么讲。We believe that the term marriage has only one meaning, and that is marriage sanctioned by God, which joined one naturally born man and one naturally born woman in a single exclusive union as delineated in the scripture. We believe that God intends sexual intimacy to only occur between a man and a woman who are married to each other. 这是我们教会的 bylaws 里面，两年前我们已经定的。咁如果你睇翻呢度咧，其实系讲紧婚姻喺我哋教会里边系一男一女。有冇留意到 naturally born 呢个字？我想话俾你知，我哋睇得要希望睇得更加远，因为而家同性恋已经系过咗啦 ，pass。而家呢个社会讲咩啊 ？transsexual agenda， 变性人啦、啊。你最近可能喺电视听到个好出名的嗰个运动员 Bruce 系咪？佢而家话我唔系男人嚟，我系女人嚟，所以已经加咗呢句 natural born 嗰样嘢。因为将来教会可能面对就系、是，如果有个男人佢变咗女人，佢要同另一个男人结婚嘅时候，我哋点搞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教会是不会帮同性恋的婚姻进行这个婚礼。Down the road， 可能都有些人变性的。他说我们不是一男一女，我是男他是女，应该合乎神的心意。但是所以如果我们不在这里加这个两个字 natural born 的时候，我们很多麻烦。刚才 Christopher Yuen 讲到他心理的倾向和他的行动，可能在我们弟兄姊妹当中，你可能或者你的儿女或者你所认识的人，他真的有一个同性恋的倾向，那我们怎么办呢？弟兄姊妹，我们要想回试探，其实不单止是 sexual 方面的试探，在很多方面都有试探是会来到的。无论你是一个基督徒或者不是一个基督徒，或者你是一个同性恋者或者不是一个同性恋者，那个试探是在这里。问题是我们怎样面对试探？是靠着神的灵去面对，还是靠着自己？靠着自己就一定失败。如果你看耶稣基督圣灵引导他去旷野的时候，受魔鬼的试探的时候，他都是靠神的话语，靠着圣灵来克胜这个试探。所以其实最后都是要讲到神的福音，神的圣灵来去帮助我们这班的罪人。其实我们不单止要讲同性恋的试探，它其实还有很多的试探我们每天都面对。所以有试探不等于我们会犯罪， 但是我们要克服这些试探，是要靠神的灵。第三点，我们要传这个改变人的福音，同埋我哋应该平心静气同嗰啲同性恋者一个讨论。我记得我有啲中学同学，佢哋喺学校里边，其实而家系讲翻转头，佢哋喺学校里边咧，我哋有啲信咗主嘅同学咧，就同佢哋传福音。呢班人咧，嗰阵时系死都唔信嘅，同你拗一大餐，系最后佢都信，相信耶稣。不是因为他们基督徒拗赢了，不是非基督徒没拗得赢的，而是因为福音的大能，这些同学的爱心，神自己在这些硬心的人心里面工作，叫他们改变。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明白，我们需要有一个 open 的 dialogue 跟这些的同性恋者，不是 condemn 他们，是跟他们有一个的讨论，虽然我们立场不同，但是仍然要最后将福音告诉他。这个世界的人没有一个人可以自己改变自己，除非有主的福音，除非有主的圣灵。我们要为这些为国家来祷告，为这些同性恋者来祷告。可能在我们当中也有些认识亲戚朋友里面，我们要为他们祈祷，只有神的福音可以改变人，只有神的福音可以改变社会。我们低头，我们祈祷。